至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听日同星期一朝早有薄雾。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咁而喺九龙区咧，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长沙环配合翻清明节嘅封路安排，直至到今晚嘅7点，永明街同埋永明里咧都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咁另外喺中区嘅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咁由而家直至到听日嘅早上7点，兰桂坊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今日是世界体能活动日，主题是活跃生活长寿之道，平时做下家务，得闲又做下运动，展开你的健康人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陈海琪，悠唱佳期。 有音乐，有快乐。 唔好长开水喉啦，浸住啲菜或碗碟嚟洗，一样咁干净。 好，一于改变少少生活习惯，做个悭水精英。 我哋要缩短用花洒冲凉嘅时间， 做够一机衣服先开洗衣机，都悭到好多水噶。 快啲登入 www.wsd.gov.hk。参加齐来悭水十公升运动，承诺善用水资源啦！ 每日悭水十公升，支持环保做精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现实冇嘅嘢咯，梗系喺镜头入面满足下啦。 怎么你不去假装找过我？我问你可有跟我一刻真心过？还痛吗？还爱吗？沉默地了是过后方感受痛楚。在贪心找对错，对付你只会把我更加的跌堕。还够吗？还你吗？谁能做了断结局，只得我一个。 两个人在萤火前面围住同一张毡，被雨被到嚟个心情一吻。谭嘉仪话：现实中嘅佢好 dry 啊，唯有叫导演将呢啲浪漫情节帮佢放晒落今次嘅 MV 入边。 最终你不去假装找找我，证实你心里可有一刻真心过。 作曲谭嘉仪、谭耀伦，填词谭嘉仪，编曲柯新峰，监制柯新峰、谭嘉仪、谭耀伦。谭嘉仪的新作品《怎么你不找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哇，好新啊！呢、這个地方， 哇，有一种好清新嘅感觉。 系啊，即系虽然我哋今日唔系4月1啦，但系呢个礼拜大家都好多新嘢发生嘅。 系啊， 系啦、啊，你睇下呢把声，哇，好 flash 啊！ 但系 头 先我惊咧，我真系唔想出声。 系好，咁咧新完阿莫之后咧，就有小弟啦。Hello， 大家好啊，二台嘅听众系啊，卒之嚟到呢度啊，多多指教，我系阿乐。 系，一晨你好，师培你好， 哎呀，大家好，好开心、啊。 哇，你唔好咁样啦，莫莉姐啊。 做 细，你一咁样讲，我好敏感啊！你明唔明啊？ 喂，唔系，咁如果讲细嘅话，我最细，真系。 真系咩？ 禮拜啦，你而家出嚟問下， 慢咗少少係嘛？ 係， 但係我覺得好熱鬧，好正啊！ 係，今次咧就回歸翻呢個尋常事啦。 係啊， 大家真係要睇住我。 哇！真係你要照住啊！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你要照住呢個大地啊！咁啊，第一次嚟到尋常事啦，更加要睇住我啊！真係多多指教。 之前阿樂都真係做過輕談啦，係嘛？ 輕談啊，好似係年初一嗰晚啲日啫。 係啦，有頂個班咁樣。 曾經就係數碼台嘅，不過而家可惜數碼台就唔見咗啦。 係啦，有經驗㗎啦。 香港電台嘅數碼台啊， 係 好啦，係啊，得啦，唔使講啦，拜拜啦。係啦，喂，咁啊，嚟緊嘅尋常事咧，我哋將會有四個人一齊出發。今日所有嘢都會全新面貌去見大家嘅，尤其是呢一個打頭陣。 滴滴仔周記。 滴滴仔周记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一下咧，迪神生活上嘅点滴噶。呢个礼拜咧，一定要讲呢一单嘢，因为真系好侮辱。但系其实我有几欣赏佢嘅侮辱噶噃。近呢几年咧，天气环境嘅变化咧都好大，所以令到好多人咧都会提高咗呢个环保意识。但系其实好多环保嘅意识咧，都应该要由细开始培育噶。所以纽约公立学校咧喺九月份开始就正式实施周一侮辱日啦。希望令到所有嘅学生咧，自细就培育到环保嘅意识。其实喺我身边咧，的而且确好多朋友系会用新教噶。其中一个新教嘅典范咧，都要讲系我上个礼拜去佢屋企。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咁啊用完个厕所啦，就发现佢刷牙嘅位置有一个汽水罐。咁我就谂，哇咁得意，又饮汽水又刷牙，咁你都几注重牙齿嘅健康、啊。咁后屘睇真啲，咦唔係喎，佢个汽水罐呢原来我嚟装佢嘅牙刷㗎。咁跟住我就问佢啊点解咁样搞嘅，佢就话係啊，我连个遥控嘅盒都系用纸巾盒去改成㗎。啊原来呢佢就想教个仔可以循环再用，咁希望呢用到一啲嘅家品呢就算用烂咗唔要啦，你都可以唔使掉咗佢，将佢循环再做就得啦。佢仲话咧，其实而家同个仔咧都储紧一啲雪条棍噶，谂住我哋咧就系教佢整钱罂。讲真，呢啲环保意识，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得多噶啦，听得最多一定系呢一个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啊。但系原来仲有个绿色噶、哦，你知唔知绿色系咩啊？ 下半张照片，失望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见这么多更缺少，再 其实这只不过要我精进速消化，各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让我在这刻感到我需要，换意多过情少，减得即都已减掉，不舍的爱才重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讲呢个侮辱日啊，系啦，其实佢侮辱日啦， 好侮辱， 好侮辱啊！ 你知唔知我开头以为听错啊？ 听错咩？我哋话闹人啊嘛？ 系啦，即系我会发觉啊，世界上已经好多人成侮辱我噶嘛， 估唔到我都要讲、啊， 系咯，要我出去讲，讲唔要，仲要我讨论翻， 仲要你自己讲噶嘛？点怪 我自己喎、啊？ 系啦，嗱，但系其实呢一个咧系即系纽约咧，佢哋嗰边嘅学校咧开始会实施噶啦。咁佢就话暂时咧，佢哋计划。入面应该是有15间的学校想试行这件事、 嗯、 但是他们入面呢做的就是午餐、 嗯 嗯啊、这件事我觉得在座那么多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带饭的这个 带饭梗有啦，细个嘅时候有两个 option 噶嘛，即系两个选择啦。第一个就系自己带饭啦，第二咧就系 order 嗰啲饭商嘅饭啦。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 ，order 啲饭商嘅饭咧，真系好睇嗰间公司嘅，因为有时咧真系都几难食嘅， 系几参差不齐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既然个学校咧佢咁注重呢啲新嘢咧，通常都会揾一间好食啲嘅。如果唔系咧，啲学生就唔肯食噶啦嘛。 哦，咁梗系啦。 师培真系几纯情噶， 点解咧？ 点解啊？ 佢会带饭翻去食噶。小学嘅时候又更加唔使讲啦，通常都唔会带噶嘛。 系啊，学校 我更加唔会。 尤其是以前我哋系半日制噶嘛，唔系一全日制。 哦，系啊，系啊。 到咗我哋年龄， 翻十二点几噶嘛。 我翻早噶，我上午班嚟嘅。 哦 ，OK，OK。 你下午班聪明啲啊！ 我下午班嘅。 咁同埋呢个其一啦，其二中学嘅时候更加唔会带饭啦，带饭系样衰噶嘛。 啊，因为唔知个味食乜啦。 系啊。 有时啲同学就会笑你啦。 系啊。 但系唔系，反而出嚟做嘢我好中意带饭。 系啊，出嚟做嘢带翻饭咯。 因为悭好多钱。咪又做翻阿妈做嗰啲嘢啦，开始自己砌餸啊咁样。 同埋咧讲开咧食饭咧，即系中学嘅时候，譬如嗌饭啦，学校嗰阵时饭商带嚟，有个问题就系佢唔够我食得饱噶， 系 太细啦，我系成日会抢埋女同学嗰份食嘅。 咁嘅细个 咁样，咁又唔好话 冇肉噶， 咁系啲女同学都好自愿俾，因为佢哋真系食唔晒嘅，有时系 虾女仔啊， 系咯，唔系但系咧嗱，我哋可能即系讲起食呢样嘢咧，就会特别兴奋啦，特别开心啦。但系在座一定系有自己喜欢食嘅嘢，但我就揾到原来咧喺最近有一个英国调查咧，调查咗喺嗰啲食客入边咧拣咗最中意食。应该最受欢迎的食物，你哋觉得是咩？ 最受第一位欢迎 英国， 但系冇肉嘅， 有肉嘅 素哦， 啊问得好，有肉嘅， 有肉嘅 系鸡， 鸡啊， 鸡肉， 鸡肉。 我觉得外国中意食牛多啲噃，但系 我觉得佢中意食鱼，因为佢哋成日都话薯条炸鱼噶嘛， 薯条炸食食啊，你有冇一个薯条炸鱼咁好实在啊？系咪先 嗱？ 你系薯条炸鱼啊？你咧？ 西冷牛扒。 西冷扒 我估计啦，都系 你啊估计嗱，其实咧佢原来吓我 系咯， 我都争你， 我想讲啊，系啦嗱，佢嘅第十位咧，其实就系土耳其菜嗱，我哋第十同第一啦讲，第十位系土耳其菜，第一系肉酱意粉。 啊！ Okay. 我聽過啊，因為我聽過有好多嘅朋友講，尤其是係呢個喺外地留學嘅朋友，佢哋話原來咧肉醬意粉對佢哋嚟講係因為極度容易整嘅嘢嚟嘅，而且喺外國咧，因為如果你話譬如我哋華人食嘅嘢，可能嗰邊一係就賣到好貴啲菜，即係譬如可能白菜啊嗰啲，即係首先唔係下下我哋食嘅菜都有得賣啦，佢哋就係食呢個生菜，係啦， 西芹啊同埋 係啦，即係譬如菠菜嗰啲啊菠菜，可能呢啲已經少啲，糖蒿咁。 更加冇可能有黃皮菜啦。 糖蒿冇啊，真係好少見。 佢哋話有嘅，但可能係去到嗰啲嘅市場，即係專賣 入中國嘢嗰啲， 係啊，同埋賣到好貴。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譬如中國嘅菜式，佢哋可能會少啲可以食到。咁而喺嗰邊，如果要平嘅話，亦都方便嘅話，就係撒一啲嘅意粉，同埋佢哋已經有好多最方便啱啱嘅醬咧，肉醬嗰啲番 意粉醬 啊， 一倒落去就係，所以對佢哋嚟講係話肉醬意粉係佢哋經常食，同埋佢哋話 咩啊？點啊？你想點啊？點咧？你想講咩字啊？ 忽然间笑啊！冇， 即系话嗰啲完全唔识煮嘢食嘅人，系、 哦、 啦，都会即系 煮得一手好菜， 天才啊去到。 唔系，不过系、這個、呢个咧，嗰阵时咧，即系喺澳洲生活嘅时候咧，基本上我每一日咧都系去超市入呢啲货，有白酱，有红酱，佢有啲你意想唔到嘅酱，可能嗰啲嘢沟埋一齐，你冇谂过好食。 喂，但系我觉得咧，即系譬如而家咪成日话啲罐头汤咧，咪就系已经讲到明就话，哇呢个鸡黄酱定点？ 系、哦、 我觉得咧都系好难食，唔似我哋平时食嗰啲噶。 好假嘅， 系啊， 即系佢嗰阵佢阵味有少少似咩咧？有时食一啲番茄制品咧，有阵胶胶地嘅味 啊，所以少啲食。 系啦。但我食嗰啲嘅超市品牌品牌咧，其实佢好多拣嘅，佢好多品牌都会做嘅。 但系真唔真鲜啲味？ 好真，尤其是食咩咧？卡邦尼， 哦，好味喎、 啊！我真系翻香港咧，其实我好少喺超市再睇呢啲噶啦。我唔知道超市香港嘅超市系咪都有呢啲啊？啱啱 有嘅，绝对 有。系啊， 因为我试过。 你就系煮嘢煮天才嗰啲咯， 真系胶胶地嗰啲味，真系嘅。 贵唔贵啊？ 咩普通平時我哋食嗰只罐頭湯嗰只啫嘛，佢有 十零蚊樽 忌廉蘑菇， 係啦，但係佢有隻叫卡邦尼嘅， 是是是 新嘅。佢而家因為有啲直情唔係就咁。就係做埋湯噶啦，佢有埋嗰啲醬汁嗰啲嘅， 專做醬嘅，就唔係話以前咧，我哋整呢一個意粉忌廉意粉，你咪話啊可以做湯又得，可以做醬又得噶嘛。 嗰個噶啦，但係出嚟嗰個口感都係唔 爭啲咯，總係 唔係爭啲爭好多， 係嘛？真係唔好味 嘅。阿莫話係咁係咁， 哦， 唔準挑剔， 係嘅， 我都唔敢講嘅，所以係。 不過其實咧，佢哋呢一個嘅統計完之後咧，佢哋都發覺真係原來係好大部分嘅人都真係淨係。中意食意粉，有啲人就话咩？因为咩咧？第一方便啦，第二就系咩咧？佢快速啊， 同埋外国人好少食饭噶。 哦，系啊，系啊， 好少噶。佢哋中意食意粉，系啦 ，pizza。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三嚟咧，就系佢同 pizza 好有关系。即系我哋平时去食啲 pizza 店咧，通常都会有意粉拌嘅，一系饭一系意粉。但系通常 食个 pizza 都有， 中意拣西餐都系拣 pizza 再搭意粉， 正常 即系 讲 紧 西餐厅。 唔係，即係佢呢個嘅排行榜第一位係意粉啫。Oh. 只不過我話食 pizza 嘅鋪頭好多時啲人通常個配搭都係揀意粉。 嗯， 好难 pizza 配饭嘅，真系好少见。 好似， 同埋应该冇嗰间餐厅，即系食得 pizza 嘅餐厅系唔会有饭卖嘅。我相信香港人好，外国都好。 但我开始谂咧，会唔会系因为外国多番茄？ 外 国即系佢哋啲农场，但其实都唔关 系 啊。 系咯，咁你又讲？ 我谂下， 但系真系平得好紧要咯，啲番茄。 研究点解肉酱意粉系排名第一嘛？但系嘅，我觉得做咩啫？咁 望住我。听你讲，听你讲。 系OK，你继续讲。嗱，除咗第一之外， 我成日都话你有独特嘅思考。 系咯，哦， 系啊，个人应该要多方面思维噶嘛。咁但系我想问，除咗肉酱意粉之外，第二、第三系咩噶？ 佢第二， 扯开话题先。 佢第二、第三位咧，我就真系要去望一望先。我第二、第三位咧嘅菜式日本菜。同埋中國， 係外國人好中意食日本菜同埋韓國菜。而家喺外國有好多嘅日本嘅鋪頭或者韓國嘅鋪頭咧，好出名噶。佢哋食嗰啲刺身啊嗰啲咧排曬隊 嘅。係啊，所以嗱，禮拜六嘅時間啊，咁啊夜晚應該最多人咧會出去玩啊，出去飲飲食食啊，咁啊係時候訂定個靚位啦，可以食下自己嘅嘢。不過講起食呢樣嘢咧。之前咧有一間喺外國嘅餐廳咧，佢都好出名嘅，就係放好多喺外國或者你自己本身都要用嗰啲嘅社交平台啦。 我估係咩？ 係咩啊？ 嗰個 佢換食物嘅，佢用咩換食物啊？ 哇！ 你估啊？ 你截我条佬，唔俾我讲。 系咩？ 我原本想讲嗰啲咧，上校叔叔啊，嗰啲噶嘛。 上校 叔叔啊，嗰啲噶嘛，唔俾我讲。 唔系， 真系冇听过 呢啲。因为佢呢件事咧， 上校叔叔你唔识， 唔识啊？呢个叔叔 白色衫， 唔识啊！真系。 你唔可以食炸鸡，我 话 俾你听。 哦，得啦，明啦。OK。 你几耐冇接触个世界啊？ 我真系唔知佢叫做上校叔叔喎，呢个系。长知识啦，莫有令我系多谢。 但系咧呢一个嘅餐厅咧，佢哋搞咗个 gimmick， 我都觉得几劲嘅，就系只要你嘅社交平台达到某一定嘅数字咧，佢免费请你食嗰餐饭。 哎呀， 你嘅数字越多咧，你嗰餐饭越少俾，即系可以俾少啲钱嘅。 哦，系啊，会唔会话为期就咁呢个月咁样？ 佢系嗰一临时间佢个 gimmick 嚟嘅啫。 系。咁跟住之後，佢係真係任食一年啦，一餐定係 嗰餐咯，即係嗰餐飯咯。你入去嗰個鋪頭，佢就即刻同你計咯。 即係我唔需要勁多 like 啊，或者其他嘢。 咁佢當然有佢要限額，例如1000至2000，你就可以有等於幾多嘅面值咁樣咯。 咁我正唔使啊？ 你唔使啦，你入到已經免費啦。 唔係啊，我就係發現咧，佢哇咁樣講嘅，因為我發現咧，即係譬如如果我真係呢個嘅網上有咁多 like 嘅話，我唔需要就咁為咗呢一餐飯而咁做啊。 佢有好多 sponsor 啦，係嘛？ 但可能會因為呢一餐飯而令佢更加多 like， 係即係我因為多 like 而去嗰一間餐廳度食，跟住再打張卡，就會令到佢更加多 like 啦。啊、即系啲人会觉得啊，你好巴闭啊，阿莫好巴闭啊，即系咁多 like 佢食。 知唔知点解我哋要计较啊？因为我哋冇乜 like 啊， 我真系冇。 所以我先要计咋。 唔系啊，你好多 follow 啊。 我唔多噶，相比你哋，我真系唉蚊比同牛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破获一宗怀疑走私犀牛角案件，在一批转口货物中检获超过80公斤怀疑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约1650万，是海关五年来破获的最大宗同类案件。海关人员昨日检查一批报称汽车零件从南非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时，经 X 光检查发现可疑，打开货物时检获这批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天水围有驻港解放军军车和吊臂车相撞，三人受轻伤送院治理。事发上午11点几，在天影路往流浮山方向，吊臂车撞向前方的解放军军车，三人包括解放军送往天水围医院治理。香港游泳代表杜敬谦上月中在美国受训期间猝死，香港体育学院举行追思会。香港业余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致悼词时说，杜敬谦是受欢迎受爱戴的运动员，他经常带着笑容，是友善和阳光的少年，又认为杜敬谦是有资格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甚至能够进入决赛，形容杜敬谦是香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运动员。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致悼词时说，他多次和杜敬谦见面，发现杜敬谦的广东话进步不少，在澳洲回流后有努力融入香港的生活，特区政府对杜敬谦的离去感到沉痛和惋惜。一名67岁男子在美国大峡谷堕崖死亡，是两星期内第三宗。大峡谷国家公园管理局说，这名男子在大峡谷南缘一个观景点附近堕入大约130米深峡谷，搜救人员已经利用直升机运送回遗体。这名男子来自加州，当局列为意外处理。一名澳门男子上星期参加本港康泰旅行团游览大峡谷，怀疑自拍时失足堕崖死亡，当局之前又在南缘一处林地找到另一名游客遗体。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沿岸有薄雾，下午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一朝早沿岸有雾。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啲意外事故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交汇处嘅中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浪翠园。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交汇处嘅中快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浪翠园。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天桥近住平石村咧来回方向都曾经有意外，咁两单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啊？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阿土、 美田香港，食晏陪住你。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睇唔到佢哋，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二千首靓歌呢？ 靓歌廿载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将会连同一众靓声嘉宾，包括叶振棠、郑子成、Metro Vocal Group， 仲有靓声琴手 Finzi， 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晚上。 靓歌廿载再重聚，四月九号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Albert 欧瑞强与你靓歌廿载再重聚。 阿崔杰同啊，识咗你咁耐，好似好少听你讲感情观。 阿思芬啊，识咗你咁耐，其实我有啲咩你系唔知嘅咧？ 知咁，但系冇话喺你背后讲噶嘛。 如果你想讲嘅，我咪坐喺你隔篱同你一齐讲咯。 咁不如每个礼拜六晚十至十二啊。 喺边啊？ 喺翻周末有情人咯、啊。 嗯，都唔系好夜啫，反正约我嘅人都等得嘅。OK。 逢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思芬、崔杰同周末有情人。 人人广播 制作黄淑仪， 佢系唔食咖喱嘅印度裔。 我系一啲辣都唔食得，食亲辣咧我都会打嗝嘅。 你可能都见过佢。 我系一个演员啦，早排有荷里活电影佢揾我拍，我又唔识英文啦，又唔识印度话，呢一啲咁好嘅机会，我系要相让俾人哋去拍。 语言限制了他的机会，不过他没有消极地等。 如果你要等机会，你只是可能人生里面得一两个机会，但我就永远都是去找机会。 对他来讲，开咪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去告诉乡里听，我得你都得。 他是四个少数族裔节目的主持。 是 Ricky 陈振华，土生土长的印度香港人。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莫莉有话儿，到我莫莉嘅环节啦。莫莉有话儿，其实咧每个礼拜咧，我都会揾一啲同事上嚟同我哋咧，哇，话俾你听。摆到明打正旗号讲是非， 但系可唔可以唔好揾我啊？你最第一集就揾我，你叫啲观众点样睇我啊？我 系 一个专业嘅音乐节目主持，虽然冇乜人知道。 系咁啊，我介绍咗佢先，佢就系苏动音乐嘅严琼琼子。 Hello， 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系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苏动音乐嘅严琼啊。 我个 Simon 得个几分钟，你咬一咬啊成分 钟。呢个系同邱国成学噶，一定要完整嘅自我介绍系啦。 咁点解会揾阿琼子上？一来因为我同琼子是最 friend 啦，咁第二嗰样嘢 系继续， 其实仲有好多人好 friend。咁、okay? 好啦，第二样嘢，好啦，第二样嘢系咩咧？就系、是、琼子咧，经常性咧喺 office hour 嘅时候喺公司，所以一定收到好多风嘅。 系我好叻扮勤力噶，同埋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就是、我个工时真系好长啊，每日停留喺办公室时数真系太高，所以我知好多嘢 啊，仲要 真系我知道太多嘢啦。 系， 同埋同大家介绍下我个办公室个位置。因为我的位置是最接近台长的那个房的，咁我哋台长都不可以叫做房啦， 系 嗰张台啦， 於是乎 咧，我哋台長剛有勁大聲， 係啊， 成日驚死人哋聽唔到， 係啊，咁樣。於是乎咧，真心我係知道好多辦公室嘅秘密。 咪住先，你唔好話俾我聽，你第一集想講嘅是非就係講台長啊！我唔想我第一集尋常事，我就即刻冇得做啊！ 第一集、啊，而之後我街坊你打響個旗號就係講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最有。位置最有名望的程振鹏先生你是非啦 ，Superstar 呀、 yeah. oh, ，咁你要讲啲乜嘢咧？我好牙啊，而家 其实唔知点样俾你讲完之后，我都有少少牙痒，唔紧要， 豁出去 系啦，唔紧要。如果大家星期一咧骚动咧听唔到我把声咧，大家知道发生咩事？ 如果敏感时刻都听唔到我把声嘅话，都系啊，大家知咩事噶啦？ 系啦，咁讲到程振鹏先生我谂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系、是。佢真係一個飯桶嚟㗎， 即係食飯。 係啊，冇錯，係咪好驚咧？ 驚！我即刻要諗緊要點樣幫你兜 啊！ 係 啊，因為我哋一班同事一齊食 lunch 嘅時候咧，佢真係永遠都有一句咧最成日聽到嘅對白。你哋边个食唔晒啊？最好啊，俾晒啲饭我啊，咁样啊。咁你知道我哋有啲同事系好细只噶嘛，即系阿涛啊。 你都系啊， 哇！讲呢啲咁嘅大话，就真系可能咧，即、就、系、是、一份外卖啦，其实三分二嘅饭都系俾晒棚嘢噶。 你冇肚腩过又大只、啊， 擦鞋啫！你呢个无耻嘅人，各位听众朋友，彭永贤自从离开有冇搞错？佢已经变啦。佢以前唔系咁噶，你而家嚟咗寻常事，同埋去咗敏感，一系同敏大人讲，敏大人你讲咩都系啱噶，一系就喺呢度话程振鹏冇肚腩又大只， 我未赞佢靓仔。 其实喺我心目中咧，程振鹏系最高大嘅。 你个擦鞋精头先话我， 喂，你讲咗三句，我讲一句啫喎，依家。 O K 好，咁所以佢就食饭食到癫嘅。 同埋真心，即係好多同事，可能有兩三個同事都畢咗自己一半以上嘅飯俾佢、哦。最驚訝係咩啊？佢食得曬啊！ 哇！呢、這個真係超級飯桶嚟嘅喎。 食飯嗰方面係啦我都驚驚地真 係。咁，所以今集第一集打響頭炮嘅就係講我哋二台台長程振鹏是非。 冇錯， 就係佢一個飯桶。係 啦，咁佢自己都係神光講過啦，佢可以一個人食兩粒半嘅米啊。 係兩粒半即係幾多碗飯啊？都好多 嘅。應該咁講，我哋嘅副台長咧就係、是。听完呢一句之后，情不自禁同佢讲，其实我屋企两个人都系食一粒就已经食唔饱噶啦，即系都已经食唔晒噶啦。 系， 但系佢一个人系啊，但系佢一个人食咗两粒半啊。跟住我问佢、啊，咁系咪好好送啊？咁、好好送咪有可能？佢话唔系啊，系好耐之前买咗樽腐乳啊，见好耐冇开，嗰晚就突然之间好想食腐乳捞饭啊。一樽腐乳就可以送两粒半嘅米喎， 咁我而知道之后可以点样巴结啊彭仔啦，买劲多饭俾佢。 我唔知点解我谂起一个太子爷嘅故事，关于 走啦，好啦，咁多谢晒你。 大家仲想听彭永贤是非啊？我有好多可以讲嘅。 好啦，咁啊，今集完结，多谢晒啊阿琼子上到嚟我哋摩呢 有。你睇有几熟，连个名都可以唔记得，你话俾我听我哋有几熟。 哎，下次再嗌你上嚟啊！ 在变黑，每秒爆发越密闭塞，九级的风暴两边冰块亦见占用，海底火山震动，你可以怎化空？ 世界能变改，你我也能够再可开创未来，去释放多一点爱，风光可在，愿你亦会慷慨。 能量在心，营造天堂。 将爱像善举，都一样前往。 你亦有能力去炒微微热，也可发光。继续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线之下，充满信心。会度过黑暗与斗阵，总会有点苦困，寻寻觅觅过你。我是个未来人，也是个爱人，从呼吸里可寻获你的心。记住那手印与封印，宇宙有光跟暗，明白这双能存在已兴奋。 精彩啊！我呢、這个。哦，好听啊！ 嚟紧每个礼拜咧，即系莫莉又怀疑都会有一啲生活嘅日事啊，去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但系跟住来嗰个都好听噶。 梗系啦，佢系直情每个礼拜嘅一啲佢自己平时嘅日事攞出嚟讲。 就系慢动作 嚟嘅，真系 咩啊？ 我偶像嚟噶。 你以后同佢做节目， 引嚟拉佢出去。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卢子英，资深动画人，江湖上。人称老常，1977年开始中环香港动画界，当年开始独立动画制作，作品连获四届香港独立短片展动画组冠军，后来亦都升格为评审，直年加入香港电台电视部担任动画师，直到1993年，由70年代至今，中环江湖40年，身兼动画评论以及历史研究人，发表大量动画相关的文字。后来亦都在各大的学府担任过动画教授，他的好朋友囊括全球漫画动画界，多年以来不单止跟他们作深入的交流，近这几年亦都主力推动香港动画文化创意产业，所以慢动作的新时段第一位嘉宾就找来这一位香港动漫文化元祖级代表人物，同时亦都是一位超级收藏家，他就是 动漫博士老 Sir。 老 Sir 你好， 你好子龙， 系啊，老 Sir 喺江湖上面大家都对你即系认识好深啦，就特别系喺动画方面。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回想翻一开始乜嘢初衷令你对动画咁热血咧？ 所有僆仔都一定中意睇卡通片、动画片噶啦，即系其实由我年代开始都系咁样样，即系会俾动画嗰、那个即系佢嗰个画面啊、佢嘅动态啊、同埋啲人物啊吸引咁样。咁我僆仔嗰陣時已經好鍾意睇動畫，其實我開始嘅時候就唔係諗住做動畫或者係向各方面發展嘅，反而係漫畫，因為係鍾意畫嘢，咁畫下畫下咁終於有啲機會係真係接觸到即係漫畫嗰個世界，咁但係之後另一個機會又俾我接觸到動畫，咁原來我發覺即係動畫先至係我嘅最愛囉，因為即係其實我自己鍾意嘅就好多嘅，包括是音樂啦、文學、電影啊，就算舞蹈、舞台劇我都好中意。咁我發覺動畫就真係可以將即係咁多樣我中意嘅表現嘅媒體去結合埋一齊咁樣，所以我都係揀咗動畫。 特別啦，係喺講緊七八十年代啦，嗰、那個年代對於而家嘅年輕人嚟講都幾難幻想，因為冇電腦噶嘛。真係要做動畫，除咗逐張逐張畫之外，其實嗰陣時你特別做獨立作品嘅。過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算現在做動畫都是一個很即是很花時間啦，很考你的毅力同埋即是好一啲都不簡單的一個創作的過程來的，即就算有電腦。咁在我們的年代就更加點，因為更加意思就是話冇咗電腦，我哋只可以借助一啲即係最傳統嘅機械，就係即係攝影機、菲林，另外就畫嘅動畫，咁可能你要啲特別嘅動畫膠片啊、動畫顏料，咁嗰啲都係好奢侈，係好貴。好難揾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就話喺嗰個製作過程咧，喺以前因為冇電腦咧，或者冇數碼依樣嘢咧，變咗就好多時你要等，等意思就話你做咗一啲動畫嘅稿，你要拍攝啦，拍攝要好多好長時間啦，拍攝咗之後嘅菲林咧，仲要拎去沖印啦，咁沖印嘅過程係好耐，我記得我嗰陣時係用靚嘅菲林，因為用某啲牌子，咁要寄去澳洲沖，來回要兩個星期，咁你諗下兩個星期先翻嚟，咁你先睇到個成果，但係 并不表示一定得嘅，有时可能啊有啲问题出现咗，曝光唔好啊，或者有啲动作设计得唔好咁，咁变咗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又要再做过，咁而家就相对嚟讲系直接好多，你可以第一时间可以睇到个效果吓，啊、有错嘅先可以改，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最大嘅分别咯吓。 哇！嗰陣時係特登寄去澳洲， 即係嗰陣時係抌去一啲即係菲林嘅搜集中心，咁樣佢哋就會幫你做呢個服務。咁一方面好貴啦，即係嗰陣時都講緊差唔多$100一卷50尺嘅菲林就只係3分鐘。咁你可以想象係即係成件事係好，即係好難得俾普通人可以去接觸得到嘅。其實 咁真係個繁複程序比電影更複雜㗎啦，以嗰個年代嚟講。 差唔多啦，電影嗰陣時一樣要衝，不過就即係動畫就喺個準備嘅過程係會好花時間。 咁啊，一路喺動畫呢個行業嗰度繼續推進成個工業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接觸到咁多嘅唔同嘅大師啦，或者好好嘅合作單位啦，有冇一兩件事係你覺得好難忘或者好有趣 的？而家講翻起我自己嘅創作就。喺嗰陣時，因為香港唔係太多人做動畫嚇，咁變咗即係好多片都係攞獎啊或者之類咁。咁當然呢啲係好開心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好有印象咁，譬如話係可能係嗰陣時我做緊香港電台已經咁啊，徐克就叫我幫佢手做《蜀山》，因為嗰陣時佢開拍《蜀山》嘅時候咧，就差唔多想請曬全港嘅。動畫人去做一啲即係動畫特技啦嚇，咁但係我識嗰陣時我已經有一份好好嘅工，咁但係我又好想幫佢喎，咁變咗咧嗰陣時就唯有咧係一腳踏兩船咯，咁就即係日頭就可能做一啲電視動畫，夜晚就去幫一啲嚇即係商業電影去做啲特技動畫，咁嗰個時期其實維持咗差唔多成10年啦，咁我就做咗好多新藝性嘅作品啦。即係而家講翻都係啲經典咧，恭喜發財啊，或者開心鬼嘅最佳拍檔啊，嗰系列啦。 我幫你揾錢，你幫我清倉，最佳拍檔。有乜嘢衝撞，你跟我不妨拋開顧忌坐低講。你需要幫忙，我梗會幫忙。點樣辛苦都冇相干，你喺我身邊。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你咁而家谂翻起都好开心，因为嗰啲就真系即系见证咗当时嘅电影工业。嘅某一個發展嘅階段嚇，嗰陣時仲係人手做嘅動畫，咁但係好難得就係即係電影本身亦都係好受歡迎，咁大家到而家可能都仲有一個印象，咁我都好高興可以即係參與其中咯。 哇！原來細細個最中意睇嘅最佳拍檔係出自老 Sir 嘅手筆，而家我同佢做緊訪問，好滾動啊！一間做完訪問要問老 Sir 攞個簽名，但係講到威水士咧，唔單止呢一樣嘅，老 Sir 啦喺年青嘅時候啦，以我所知咧係隻身一個人。飞去日本找他最喜欢的动画漫画家，究竟整个经历是怎样？老师 一切都是即兴趣开始，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即我最迷日本漫画的年代，其实是10几岁中学生，日文又不是很懂，但是就已经看很多原装的日本漫画，看得多我想大家都会有个心态，就是真的想见一见个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样下那真的很有冲动是去想见一见究竟手中自从是怎样的呢，永井豪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样我自己是真的很幸运咯，现在讲的是1976年即是那时中学生，在个条件下是其实是没可能会是可以去到日本，我很幸运就真的提出了这个这样的要求，那我屋企人是俾我一個機會咯，咁我於是利用一個即係農曆年嘅假期就第一次去咗日本。 哦，佢哋都好支持你喎。 當然，依個係最重要嘅，因為我自己點有能力啫？我邊有錢買機票訂酒店啫？係咪？但係當然我做好多功夫，即係令到即係佢哋信服嗰樣嘢嘅。因為我即係嗰陣時當然睇好多日本漫畫啦，咁同埋嗰陣時有投稿啦，已經有，同埋我有寫信係俾日本漫畫家，咁佢哋有回信，最難得就係即係佢哋係回信。譬如話我係講明我想去探佢哋，咁佢哋話係回信話好歡迎我， 咁呢樣嘢已經係俾咗我屋企人好大嘅信心嚇，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嚇係可以去做啦呢件事，咁所以先膽粗粗去即係訂機票。如果唔係你冇可能係即係會有咁嘅行動咯。 係啊，因為就咁幻想，我就算訂完機票，我就算知道地址，都未必有下文噶嘛。而最感動嘅就係對方回應你，我覺得呢一下真係無價嘅呢一下。你數唔數得到？究竟你真係接觸過嘅前輩啦、大師啦？大約有多少位？ 大大話話都一百幾十人咯，我諗嚇，即係國際間嚟講嚇， 一百幾十人，四十多年裏面接觸一百幾十人，即係平均你每年都見幾個噶咯？ 咁事實上係咯嚇，即係好彩啩嚇。 而家你就將會有一本書啦，就係結集咗呢啲嘅小經驗啦、一啲經歷啦，就想同大家分享。咁本書咧就叫做《動漫摘星錄》，我見到啦，大概就會分咗幾個部分啊，漫畫會有一個部分啦。动画咁啊，动画亦都分咗三部分，日本啦、中国啦，同埋啦欧美。咁我哋先围绕住漫画先啦，因为一开始老 Sir 你都系由漫画起步嘅。你接触咁多个漫画家，第一个喺脑海里面真系弹出嚟嘅名字系边一个？ 其实我如果讲第一个见嘅，或者第一个即系谂翻个名字，就一定系永井浩咯。啊，因为佢系我写信去日本，即系话即系我会有一个旅程会是探访日本漫画家，咁佢系第一个回信俾我嘅人，咁所以佢都系我第一个去咗日本之后，第二日嘅朝头早就即刻去探访嘅人咯。 空にそびえる黒金の城、スーパーロボット。マジンガー Z 無敵の力は僕らのために正義の心を変える側はオン忘れてけるロケットパンチ今だ出すんだブレストファイヤー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ガー 如果講翻七六年，係應該啱啱鐵甲萬能俠誕生冇幾耐嘅事嚟嘅啫， 都幾年啦。嗰陣時就啱啱出巨靈神第三個鐵甲萬能 俠。咁啊，嗰陣時你第一次接觸佢嘅感覺，佢個人係 未見佢真人，你純粹睇佢作品，咁我唔知道大家個印象係點樣啦。即係我嘅印象就係好粗豪咯，即係佢啲線條係即係粗犷嘅嚇，咁一啲都唔纖細，咁同埋即係裏邊嘅表現手法亦都係好誇張啦，係啦，我哋話齋狂野啦嚇，咁變咗即係你好難想象一個作者究竟係點樣嘅一個人咧。咁當然相片嗰陣時有睇過，咁但係當我真正去即係探訪佢、接觸佢嘅，就發覺哇，完全係兩回事咯！即係佢一個好纖細、好客氣嚇、怕怕醜醜嘅一個漫畫家，咁你係想象唔到嘅嚇。 纖細係形容佢邊一方面嘅纖細 咧？平和の祈りを変えるタワーを発射命中ミサイルパンチ今だ出すんだブーストハリケーン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ゴーマジンガー 未完噶，下个星期啦，我哋会继续问一问老 Sir， 究竟永井豪前辈喺边一个范畴或者边一方面系特别纤细嘅咧？除此之外，佢更加同我哋透露，同石之心张太郎、宫崎骏，甚至乎 Toy Story 嘅制作人 John Lasseter 一众嘅动漫界嘅大师见面嘅过程系点？欲知后事如何嘅话，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留意《寻常事》认真做时段内慢动作啦噃啊！想听足本嘅话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正義の心を変える側は飛ばせてけんロケットパンチ。 其余六个政党组成民主联盟，阻止亲军方势力继续掌权。大选的最终结果预料下月九号公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朝沿岸有薄雾，下周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一朝早沿岸有雾。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今日在香港大球场有榄球赛事。咁稍后活动结束嘅时候，大约系6:30起咧，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部分嘅铜锣湾道北行、连道同埋开平道都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咁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咧就系早上嘅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00至10:00，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逢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魔莉。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咩啊？唔俾反应噶。 唔系，我惊听收音机嘅人惊啊！ 惊咩啫？ 无啦啦，咩事啊？咁嘅咩声啊？咁样。 头先如果要惊嘅话， 头半个钟 已经惊咗啦，已经熄咗心机啦。 不过多谢晒运脑运子龙先嘅。 系啊，喂，讲得好好、啊。 系、啊。系啊， 精彩喎！ 蔣志識啊， 系啊， 系啊，蔣志光個 friend 啊，話俾你聽，我成日都話噶，即係尋常事裏面一定唔可以冇佢，因為佢每一樣嘢都好認真做。 係啊，所以我哋揾翻佢咯。 係連慢動作都特別慢。 係，唔係佢喺慢動作入邊嘗試揾正常嘅速度，佢揾到。 係啦、啊，係啦、啊啊啊，所以頭先啱啱聽過就係阿韻子龍嘅其中一個嘅 set 文啦，係子龍嘅 set 文。 嗯， 咁好啦，之後落嚟啦，到第三 part 嘅尋常事認真做，頭先我聽到叫港豬特。 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 特工队咁啊！顾名思义就好明显，就系我哋四个港珠系啦。经常性咧，而家最近有啲咩热话咧？但系我哋嘅热话个 range 系好高嘅， 系 系呢半年去到前三年嘅， 仲系好热 嘅，都热地嘅。 后五年、前五年内啦吓， 系啦，总之加加埋埋差唔多啦。总之系呢一段时间呢五年内， 系啦， 系啦，我哋都觉得系潮嘢咁样做噶啦，系啦，你唔好理我哋。总之我哋就系好可爱嘅港珠一班，系啦， 可能有啲嘢你。知咧 咩啊？ 可能有啲嘢佢唔知噶嘛，哦、我哋讲俾你知。 而家我哋系搏紧佢哋做啊嘛， 搏你唔知。 系以下落嚟做嗰样嘢咧，你可以话知啲唔知啲。 哦，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之后落嚟嘅嘢，佢哋一定唔知，因为我自己重新概念上面，跟住之后再实践，变成而家一个实物。 好忙啊！究竟系咩咧？ 系啦，个概念个原意系做咩咧？就系咧，大家都知啦，早两个月到啦，讲埋添，我俾你听，我真系港珠啊！ 啊，早两个月发生咩事啊？可能我唔知道、啊。 你知 系咩、哦？ 如果唔知嘅话，你真系好港珠。 唔系啊，我配合你啫。 讲嚟听下啦，咁样。 喺美国咧，咪一个嘅牛奶糖嘅雪糕，一定要讲奶噶嘛？ 牛奶， 好奶味嘅咁样。 但系同呢个北海道牛乳有咩分别？ 唔同， 因为地方唔同。 系啦，佢出自边度啊？北海道喺边？ 北海道系日本。 系啦，咁佢牛奶台边？ 美国。 大陆啊？ 讲美国咩？ 咁佢因为佢咧就将呢个美国咧，美国嘅有啲铺头就将呢个牛奶糖嘅概念咧， 系、 哦、移师到佢哋嗰边，跟住将佢变咗做一个雪糕。咁、即系成日都话啦，即系嗰阵时咪有啲唔知咩 fusion 嘅雪糕，有呢个花生酱味啊。 哦，嗰啲叫分子雪糕。 啊，分子雪糕咁样。咁而家咧就话原来呢一种嘅牛奶糖嘅雪糕咧，就喺美国嗰度好 hit 嘅，即系跟住仲话 hit 到咧系成日都排队，同埋成日都已经系卖晒。佢开头原本话系限量，唔知一个月定好短时间，最后屘而家要延长呢个时间去买呢个雪糕。 哦， 咁我好深信而家嘅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唔会因为我哋咁样讲完之后，佢特登飞去美国试呢个雪糕啦。 系，所以佢喺香港揾到啦。 香港我都听过话有嘅，但系话成唔知四廿几五蚊，四廿几五十蚊杯咁。 而家买杯咖啡都咁贵啦。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唔值嘅。系、啦，不过我就觉得好奇怪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样嘢明明系我哋细个嘅时候食嘅糖嚟噶嘛， 系啊， 我细个系几中意食呢个糖嘅。另外 动物啊嘛， 咩动物啊？ 即系 一 只动 物嘅糖啊嘛， 动物嘅糖， 有块米纸包住嘅， 知咩啊？ 系啦，我几中意食呢种糖嘅。 系， 但系其实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除咗呢个糖之外，我仲有好多糖系中意食嘅。咁我而家都想问下你细个有啲乜嘢嘅糖系而家已经买少见少？ 诶、 但系你又好挂住，或者你而家一谂我就想食嘅糖， 黄色嘅。 因为 啊，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一讲就直接讲下， 而家都有喎，而家有喎， 系咩？ 成日都有噶， 真系有，但已经卖少件事。 我卖少件事， 好难揾到以前，因为其实行亲士多啊，便利店啊都会见到噶嘛。 系， 依家你要专登去揾嘅，可能系揾啲好 classic 嘅士多先至会见得翻。 我就系嗰啲四四方方嗰只咧，唔同味道嗰啲咧，有唔同 国家糖， 系啦系啦，嗰个国家糖嗰只，因为嗰只糖咧系好多人儿时嘅玩物啊。点解我已经变咗唔系？食物嘢換物咧， 點玩咧？ 你入邊有嗰塊紙噶，你嗰塊紙你記唔記得你細個食嘅時候，成日都諗佢究竟食唔食得㗎？係啦， 你有陣時傻傻家會塞埋落口度食，跟住食下食下啲咩又渣 咧？係啦，所以我 食到變渣。 佢一個換物嗱，因為我哋講緊個動物糖咧，嗰塊紙又食得 食得㗎嘛？ 點解嗰個國家糖唔食得咧？ 係咯，一樣都係半透明。 係啦，大家都係紙啫咁樣。咁所以嗰隻糖我係好有即係畫面嘅。係， 因為食過， 唔係下下都食得。 係啦，紙唔係樣樣都食啦，唔好成日追住想食。 其實我真係有個童年遺憾， 係啊，改啦。 就是我到而家我都未 clarify 嗰个国家糖嗰块纸系食唔食得嘅， 唔食得噶， 因为咧，因为点解咧？小弟细个咧一食嗰个国家糖咧，系会想呕噶，我系好怕食嗰只糖嘅， 因为你连埋张纸吞落去， 我唔知啊，嗰只味我一闻到已经想呕啊！嗰个细个打针咧，啲医生话：，诶、哎，乖啦，你唔好喊啦，我请你食粒啦，跟住我会一手拨开唔理，跟住就喊得更加犀利噶啦。 我 真係唔啱你喜好。 細個嘅時候嗰隻糖我鍾意食嘅，但我只係食一隻味，其他唔食㗎。即係嗰啲提子味呀咩。 佢得檸檬好食咋嘛。 士多啤梨 我只係橙 士多啤梨都好食。橙我都唔得，嗰個橙好假。 係 咩？假過番茄。 番茄 有番茄味， 頭先講嗰個番茄醬啊，打過嗰啲番茄味。 啊，不過如果係我嘅話咧，有一隻糖我係好中意食嘅，同埋而家係好少見，就係中間有個窿嗰啲糖，即係佢係圓形可以吹嘅， 有聲嘅吹出嚟， 跟住有少少似蘇打汽水味嘅，咁啊硬可以咬嘅。咁佢細個嘅時候你就成日都好矛盾，你好想咬，因為好中意咬糖嘅，咁但係你又好想留翻嚟吹嘅。咁你究竟即係嗰個？ 咁最後你咬定吹咧？ 兩樣都有咯， 係啊！吹完之後， 吹完之後， 我驚我估佢唔到啊！ 仲要呢隻糖咧，你知唔知吹完嗰個 BB 之後，好流口水噶，小心啲啊！ 啲口水喺個窿度， 喺個窿噴出嚟， 好核突噶。雖然唔係下下糖可以嘅，啊，即係都係咁用噶。 仲有一樣好懷念嘅，佢唔係糖嚟嘅，不過，但我相信每一個童年咧，我哋都見過，就係一碌嘅冰條啊！ 哦， 系啊，而家真系见唔到啦， 我真系可以 share 食嗰啲。 系啦，啲男仔咧一马就攞个膝头哥一啪扑一声，就一分为二嗰只咧。 唔系，但系而家日本反而咧，我系见到嗰只冰条嘅，不过咧佢就唔系一分为二，反而可能变成一条咁样嘅。系啊，不过童年我觉得好多啲正嘢咧，其实而家你慢慢流失咗嘅。不过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将佢重新要 改朝换代， 系啦，将佢 重 新重 新 换 面， 啱啊。 整容啊！啲糖要，你谂下几阴功咧？ 本来圆形整到尖， 你要凹凸咁样。 嗱，即系头先咧就听咗咧，即系几个嘅主持啦，即系我哋成班人，即系细个嘅时候啲糖啊，一啲嘅怀念，又或者中意食啲咩糖啦。跟住好啦，好多嘅路人又系点咧？其实我咧都偷鸡出咗去咧录咗少少嘅街访翻嚟嘅。不如我哋又听下，如果一啲嘅出面街嘅人又中意食啲咩糖，有冇我哋头先讲嗰啲糖啊？ 好，交俾出面特派记者。 我叫阿南啊。 你有冇食过呢一种嘅牛奶糖？ 呢种就未必。 细个嘅时候，除咗呢个牛奶糖，有冇一啲令到你而家谂翻都好想食嘅糖？ 想试翻次唇膏糖。戒指糖， 唇膏糖同戒指糖有咩分别？ 同一种糖，不过形状唔同嘅。 我叫宝宝，我有食过呢一种牛奶糖，我觉得呢种牛奶糖嘅味道啊，真系好似一只兔仔咁样咯，哇，好纯情啊，咬落去。 好少听人讲用纯情去形容糖。 我叫做阿仲，印象中细细个唔算系最中意食嘅糖，因为细细个好似觉得呢一只糖会比较贵啲，我食翻啲比较平少少嘅糖嘅，例如系华妹糖啦，或者系爆炸糖啦。或者是可以自己稱的橡皮糖。 細個的時候吃得最多珍寶珠，最瘋狂一次過買十元十支吃完它一次過。 好了，如果給你將牛奶糖的元素加入什麼東西吃到煮成什麼的菜式呢？ 我會加入米嗰度煮成白饭，生糖煮成熟饭，咬落去咧都系两个都系白色嘅，但系咧个味咧，睇下以后啲人仲够唔够胆讲话饭有饭味。 我想试下将个牛奶糖溶咗佢做边炉汤底，入边又当然系肥油啦，牛奶糖汤底饮肥油。 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嘅汤底，你最想同边一个朋友分享？ 我最想同我最真嘅人。一起吃這餐。 好了，現在給你一個小小的機會，你邀請他，你會怎樣邀請他呢？ 阿登，我想約你吃牛奶糖邊爐湯底飲肥油，好不好？ 送給我老闆吃咯，他是食家來的。 我會將它放在一條魚上面去蒸，因為媽媽經常都說煲魚湯是很奶的嘛，俾佢咁樣去分途之後，好似食緊魚真係有奶味喎。咁如果加埋牛奶糖落去條魚度，係咪更加奶呢？我唔知道，但我想試一下。我覺得媽媽應該會接受仔仔煮嘅所有嘢，包括我呢一味連名都諗好嘅，就係只有媽媽好嘅3.6牛魚紅三魚。我會喺母親節嘅時候做呢件事。 你真係孝順啊！祝你呢味菜係成功嘅。 多謝。 哇，其实咧，即系送俾嗰啲仇人食都几好。 唔好话仇人啦，你爱人你都可以整一啲嘢落去俾佢噶。 整啲咩咧？ 咩？你攞呢个嘅爱 人可以整好多嘢， 已经够甜噶啦嘛。 嗯， 你攞嚟夹啲朱古力啊， 跟住炒饭俾佢。 猪啊， 你想食啊？系咪？ 我唔想食， 即刻煮俾你食。 头先我听完已经想咩？不要说了啦，真系。 啱，我而家有暗黑料理啊！ 话俾你听，我有谂过会唔会即系一系列都系做呢、這个？因为其实港珠特工队咧，除咗即系讲翻少少先啦。今个礼拜就 系 我啦，因为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唔同嘅节目主持咧去 host 去做一啲嘢。 即系我哋四个啦。 系、啦，我哋四个咁就去介绍翻咧，即系我哋今次想做嘅主题嘅嘢嘅。咁今次啦，因为就系呢个嘅牛奶糖，令到我忽发奇想，我觉得唔可以俾美国嗰边赢晒嘅。系啦，佢整完雪糕咁劲唔得。系啦，咁所以我头先就明查暗访，就去问咗啲街坊啲人啦。即系如果牛奶糖里面再整啲乜嘢嘅话，佢哋会觉得 buy 或者好食啦。哇！我冇谂过，原来边炉系 buy 佢哋中意 嘅。边炉都几得意嘅，因为 有 啊，唔系因为其实咧，而家市面上最初啊。未有竹底打邊爐，大家咁得驚嘆啦。 有啲人都好驚嘆㗎。 啲人都覺得喂，竹底點可以打邊爐？ 係啦，最後啲人就個個都竹底打邊爐啦。所以係 OK 嘅， 好味添。 牛奶可以試下嘅。 OK 啊，但我覺得最恐怖係揾啲牛奶糖落牛奶糖攞嚟蒸魚喎、哦。我覺得呢個距離更加遠喎、 哦。而家嘅士多啤梨骨啊，有嗰啲咩蘋果骨啊， 哦、骨 有好多呢啲㗎啦，橙嗰啲叫咩啊？有啲橙嘅骨，即系又系嗰啲好似京都骨咁，但系有啲橙嘅咧。 系，总之 系咩？ 平时京都骨啊，或者 冇食过 咕噜肉，可能拼菠萝，咁而家就攞嚟炒橙咁样咯。 即系迟啲可能真系有嗰套电影嘅讲嘅椒丝腐乳西瓜，或者时汁蒸橙啊。 整俾你食啊！ 好啊， 你好啦，咁多嘢食，食咗啲蒸俾你食嘅。 即系冇呢个质饱我，多谢莫莉。 喂嗱，今日阿莫咧就即系带咗呢一个嘅嘢食系俾我哋噶系嘛？ 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刚才都讲啦，不应该被美国那边赢晒嘅，所以我自己都独创了一门菜式。不过不用怕，不是刚才街坊入面的人那么夸张的，蒸条鱼咁即系声啱啱攞俾你食不好嘛，系咪？咁跟住， 同埋又难搦啦。 我自己忍唔住笑，咁打边炉唔系几好嘛？我惊阵间消防员嚟到，我就走去，我唔做节目，佢我走啊，今日一齐走啊，系咪先？咁唔系几好嘛？所以咧，即系我突然间又忽发奇想，有一个概念嘅，茶餐厅入面记唔记得大家咧？即系有冇睇过个餐牌嗰度咧？有一个叫做。水煮蛋， 水煮蛋有啊， 蒸蛋我就见过啫， 唔系噶，而家系有个新嘅煎蛋方法，系唔需要落油嘅。佢就係攞啲水咧，係即係點講咧？擺大概1mm 左右啦，跟住就發隻蛋落去。原來喺個熱結鍋上邊咧，一樣可以做到蒸煎蛋嘅效果。但係咧就唔需要落油啦。 算啦，師傅 係咪就係呢樣 嘅思想同我哋真係爭一？ 唔係喎，係咪嘢飲嚟㗎？頭先講嗰杯嗱，我知啊。 唔 係 嗱， 再煎蛋俾我睇。 阿莫講緊個杯咧，應該係滾水蛋。咁通常咧，你喺嗰啲咩熱可力啊樓下咧都會見到㗎啦。但係唔係間間餐廳都有㗎喎？ 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難飲 㗎。因為唔係間間都做得。好噶， 所以话俾你听，如果要整得好味嘅话，就要揾我茉莉茶餐厅啦。今日咧，我就即系 味吉洋一啦， 系啦，将尝试咧，即系呢个嘅牛奶糖啊，即系抌落一杯滚水嗰度，用咗之后分俾大家。仲有好多嘅听众唔好偷笑啦， 我多 谢噶， 唔系啊，我多谢你啊， 整咗得远啲就冇关 系 啊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仲要系点咧？所有嘅听众们咧，即系都可以见证住咧一啲主持人们咧，即系尝试呢一个最创新、全香港独家嘅呢味嘅菜。 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嘅厨师咧都会为大家系试味噶， 系，同埋同一时间咧，我哋今次咧都会将佢拍片啊，而跟住迟啲就会摆翻上去我哋嘅网站嗰度噶啦，咁咧几时会摆上去咧就要睇翻， 你要留意翻我哋嘅网站， 系啦， 知几时摆咗上去啦， 系啦，同埋最紧要就系睇翻我哋监制做嘢嘅工作能力啦， 咁你又唔好咁讲， 呢个真系唔担心喎，呢样真系，好似炼奶咁啫嘛，应该会系， 系，咁啊试下， 试下啦，试下， 好啦，咁首先咧就系咧时间关系啦，即系成日好多煮嘢。食嗰啲就咁，時間關係啦，已經準備咗呢個嘅牛奶嘅糖啦嘅。 你有冇抹到個杯邊啊？ 冇啊，奶過 啦。O K， 咁 O K 啦。 即係呢個水煮牛奶糖，咁而家咧就分俾各人飲啦，係啦。但係咧，各位唔該，即係傳過去之前咧，就話俾大家聽。一陣間飲嘅時候要飲曬佢，知唔知？因為我用咗好多心機。 我手震啊，揸住嘅時候。 聞下臭唔臭 啊？ 係 啦。 哇！ 喂，細杯嗰杯俾女仔飲啦。 想像唔到咧，佢係好濃喎，睇落去係。因為佢係唔透明嘅，真係白色嘅。嗱，個片可以拍一拍呢度。堅白色 嘅 喎， 呢啲叫 唔透明嘅喎。 嗱，我哋喺 加呢啲叫， 同埋足料啊。 嗱，我哋今日叫做第一日做節目，係咪？係 啊。 咁我哋呢個歷史性時刻係應該乾杯，乾杯會點咧？但阿莫，你可以揸住你隻杯先。 係。 我哋呢件事要一齊飲嘅。嗱，你俾我 cam。 唔得啦，因為我隻手好忙啊，而家揸。 唔得啦， 又或者俾 我 啊。我 哋真係一齊試下飲，睇下究竟呢杯嘢好唔好飲。放心，鏡頭我唔會少咗我嗰份嘅。好啦，我哋乾杯一啖飲曬嚇。 哇！個杯咁大杯嘅， 预备啦，系咪？ 其实系好甜。 一二三 ，Cheers！ 咦喂嗱， 喂好味喎、 啊！老实讲，老实讲，呢一杯嘢咧，基本上就系你平时。 哇！ 你平時去茶餐廳咧，你去飲嗰啲誒乜乜酒乜乜酒啊，例如柯力酒啊、華田酒啊，你加咗煉奶底啊，酒嘅意思即係加煉奶底啊。 係咯，頭先即係好似我所講就係話，我唔擔心呢樣嘢，佢真係應該係煉奶嚟，因為煉奶就係牛奶加糖啊嘛。 真係好好飲喎呢杯嘢，係 好好飲喎。多謝 我 咧， 我想睇下思培個樣喎，你不如解釋埋好唔好飲先。 唔係，我覺得咧係個味係完全有嗰種動物糖嘅精髓嘅，係 OK 嘅，咁所以你可以試下。不過咧，我覺得濃多少少就更加正啦。 係，好啦， 即係。你而家是一粒糖定两粒糖冲呢一杯嘢噶？ 我用咗 好多粒糖 咯。 如果唔系，点会咁浓咧？ 系咯， 系咩？原来系咁样，不如试下。 如果佢同你讲嗰度半包咧，咁我会证实呢包糖应该唔甜啦。 系啦，证实佢其实都几健康喎。 系，同埋好重本啊。 不過原來都幾流噶，不過飲完 係啱啱我你有冇連埋嗰份米字都放落去咧？ 梗係有啦，同埋我想講呢個 set 咪係我噶嘛，所以你哋真係唔使知道我會飲，我話俾你聽，我整俾你噶嘛，用完腦之後仲要試咩係咪先？啊，真係我呢度知唔知係咩啊？即係成個尋常試裏面我最細嘅，但呢個 set 咪今日我最，所以呢個 set 咪我最大嘅。 唔係你呢句説話先係最大啊！ 我哋真係要下跪啊！冇得咁樣嘅話， 頭先咧即係你哋就飲咗即係呢個嘅水煮牛奶糖啦，即係水滾水係滾水牛奶糖，我成日都講唔到呢個字。 係 係啦，咁好啦，咁啊亦都講咗個感覺係點樣啦？簡單地講咯，想話俾你聽，今晚咧你哋就千祈唔好食飯啦，因為其實我好想話俾你聽一樣嘢，最主要嗰樣嘢就係你哋知唔知頭先已經食咗一碗飯嘅卡路里落肚？ 喂，點啊？我而家夜晚計 心啊！ 我夜晚計澱粉質啦，我冇事啦。咁 係啦，就正正想帶出另一樣嘢，就係其實原來糖咧真係非同小可，唔好睇佢細細粒嘅，尤其是呢一個嘅牛奶糖，因為原來根據一個醫院嘅高級營養師咧，就之前有一個報道有表示嘅，佢話原來呢一個嘅牛奶糖咧，你食五粒就等於一碗飯嘅熱量㗎啦。所以大家真係嘅，即係少少好啦，即係每一樣嘢唔好食太多，係啦，因為如果即係食咁多嘅話，即係對身體唔好嘅。所以今日啦，即係港豬特工隊啦，即係我自己呢個暗黑料理成唔成功？ 成功， 非常成功啊！ 唔 係 啊，你哋講 唔成功咩？ 你頭先講得咁大，我點敢話唔得啊？ 七日不見，如隔一周， 阿樂。 话说咧，上个星期阿乐同啲朋友食饭啦，咁有个朋友咧就俾咗幅图俾我睇，咁幅图咧就系漫画嚟嘅，咁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啦。咁佢个主题咧就系话做仔仔女女嘅，如果用阿爸阿妈嘅方式去对待翻阿爸阿妈咧，咁个效果会点咧？好，咁第一个 case 就系话，如果阿爸阿妈放工翻嚟做仔女嘅，第一时间咧就审问佢啦，喂，阿爸阿妈，你今日翻工有冇俾上司闹啊？你翻工有冇瞌眼瞓啊？好，咁如果呢万一调返转头嘅时候，阿爸阿妈一入到屋就听到你咁样问佢，咁究竟阿爸阿妈开唔开心呢？会唔会更加大压力呢？好，第二个呢仲好笑就係话啦，应阿爸阿妈呢做叉烧。好啦，咁我相信呢大家都会听过，有时呢阿爸阿妈可能唔小心讲句就话，哇咁咪蠢嘅你，我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啊。一旦有时调返转头，有时阿爸阿妈有啲嘢唔识，走去问个细路仔，咁呢个细路仔就话啦，喂，乜你咁蠢㗎、啊、爸妈，我宁愿俾个叉烧生出嚟呀，咁样。嗱，作为阿爸妈听到啲咁嘅说话，佢心唔心痛先。好啦，咁第三个 case 就係话，如果一旦啲家长攞两个細路仔嚟做比较，好啦，如果呢个情况调返转又会系点呢？例如就係话，哇，細路仔一坐埋一齐就喺度话啦，哇，呢、這个就係你爸爸，你爸爸好叻呀，又识揸车接你返学放学，又识煮饭俾你食。欸，我后面呢个咪就係我爸爸囉，冇鬼用嘅佢，车又唔识揸，饭又唔识煮，唉，你又好啦咁样。好啦，如果调返转头，爸爸妈妈听到个仔咁样讲嘅话，爸爸妈妈嘅感受又会系点呢？咁阿乐呢睇完呢篇漫画呢就觉得呢个漫画好有意义嘅。咁当然啦，好多时就算父母一旦系错手咁样做咗，都系为子女好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呢篇漫画嘅意义呢就系会提醒我哋，无论做家长又好，做人又好，有时讲嘢呢先諗下对方感受，咁就更加好啦，系咪？ 或世界更安静，如身份不确认，面红色可惜栖身于太空，至少这短短几个钟可以发梦，人类在漆黑都市中闭起眼，栖身于太空，万里灭星的几个钟，爱刚刚够用，愿放在不真不假里止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佔領行動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朱耀明等九人的案件將在下星期二裁決，為九人而設的祈禱會下午在九龍佑寧堂舉行，祈禱會由被告之一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主持。邵家臻說，做忠誠反對者和行動者並不容易，要對信仰和信念忠誠。三名佔領行動發起人，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等出席，現場坐滿參加的市民。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大陸和台灣在2009年已經就移交逃犯達成協議，質疑為何香港和內地若果達成相關安排會被指是大逆不道。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說，兩岸達成的建議建基於兩岸達成的協議建基於海協會和海基會兩個民間平台，避免牽涉一個中國原則，台港兩地同樣有民間平台，但特區政府一直置若罔聞。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重申，願意出選法案委員會主席，又建議可以參考成立廉政公署時的做法，以劃線的方式收窄逃犯移交的追訴力。海關在機場破獲一宗懷疑走私犀牛角案件，在一批轉口貨物中檢獲超過80公斤懷疑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約1650萬，是海關五年來破獲的最大宗同類案件。海關人員昨日檢查一批報稱汽車零件從南非經香港轉口到馬來西亞的貨物時，經 X 光檢查發現可疑，打開貨物時檢獲這批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三名女子進食野生菇類之後引致食物中毒，三人年齡介乎36至45歲，昨晚在屋企進食野生菇類之後大約30分鐘，出現腹痛、嘔吐、腹瀉和流汗等病徵，一度入院。初步調查顯示，他們昨日在港島寶雲道附近採摘野生菇類，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切勿採摘野生菇類進食。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朝沿岸有薄霧，下午漸轉多雲，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一早上沿岸有霧。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73%。

好少人讲过背字咯。 咁而家讲啲咩嘅咧？我想问下阿乐同埋师培，吓，诶，后生啲嘅。 而家 都系讲背字， 好老咯，好靓啊，唔系进背系嘛？用个靓字。 哦，你话冇你靓？ 唔系啊，我讲我啊。 哦、我啫，嘅靓系需要背嘅。 我其量都系去到识得 out 嘅啫。 系字、 啊，我字 OK 嘅，好背真系唔知啦。 嗱，咁啊玩法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因为今日四个主持啊嘛，咁我哋亦都揾咗呢一啲诶，系可能好多个咁样。咁我哋都揾到呢一啲系其他人帮我哋出咗个题。 系。 咁等我哋四个可以嚟参与。 系。 系啦，咁我哋系咪有第一个题？我哋可以攞咗个纸仔先啊。 冇错，咁 唔该晒你啊。哇，你个家庭观众非常好啊。 嗱，而家阿莫抽一张先。嗱，而家准备咗咧四张嘅答案纸啦吓，咁我 开得未噶？未嘅。 系，冇俾人睇到啊。 预备。好紧张啊！究竟会抽到啲咩咧？ 系咯。 好啦，咁啊，我哋有第一 round 嘅时间咯噃。究竟边个抽到嗰张纸 ？Round one。好。正啊，真系。 嗱，呢、這、一个哇死啦！出题嗰个真系吓， 哦得啦，开始明啦。 唔系、啊，我想知道出题嗰、那个究竟我嗰张系咪提示咧？ 系啊， 定抑或系 系咯？ 定系答案咧？ 因为冇问好， 系咯？ 有冇问好噶？我想问啲提示啊，嗰啲 嗱，我离身先，我都冇问好噶， 系、哦， 我都冇问好。 哦，咁即系而家我哋开始就估究竟系乜嘢？ 系啦，好啦，我哋嚟啦， 先玩啦，先玩啦。 大家嘅演技真系 呢个游戏非常之好玩，所以我哋今日阿乐开始先。 哦、OK， 好。 咁边个开始 先？嗱，呢个咧一个好大嘅提示嚟嘅， 系 佢一个男仔嚟嘅。 O K， 哇，你讲到咁大嘅， 系啊，好大嘅呢个提示已经系。 佢个鼻好靓。 哦，咁啊，呢个人啊型啊， 呢个人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个 idol。 O K， 继续。呢个人曾经系伤风感冒过，而发生咗一啲事嘅。 吓？ 伤风感冒过， 系啊， 好多人都伤风感冒过， 系啦、啊，我唔系黑仔王嚟噶嘛，我知得好 deep 噶嘛，真系噶，真系一件大事嚟嘅呢个系。 好多人都伤风感冒过，发生好多事、 啊。会唔会系我个名咧？ 系啊，即系虽然嗰个女仔汤姆都系啦。 佢嗰次伤风感冒咧，大概系 歌都系咁唱啦，系咪先？ 嗱，讲多啲啦，佢嗰次伤风感冒咧系大概影响咗12000人嘅， 讲咁多， 唔系咯，搞错啊， 搞 错，识唔识噶？ 玩晒啊，阿乐子要玩晒， 系好，师傅系。 佢系一个大侠嚟嘅， 哇， 系啦，咁啊着古装都几好睇嘅，佢、个长头发咁样啦， 仲系大鱼侠史艳文， 喺我印象中佢， 哦，你仲唔系攞提写、你仲唔系攞提写？ 喺我印象中咧， 嗱点咧？ 二嘅啫。 佢排 因为黎明先系排第一，系 咪啊？你唔好再咁大提示啦。 好，究竟系边个咧？ 我哋一人讲咗两 round， 个个都要知道，你未讲。 其实系咪四张都有答案？ 你未 讲， 你未讲第二次啊？呢一个人咧，基本上佢影响咗好多人好深。例如咩咧？例如好多着衫嘅风格，有啲人都因为佢而改变嘅。 哇！点解好似个个都知咁？其实佢系咪？ 四张都一样噶， 我怀疑系写嗰阵写错咗，我觉得系喎。 咁样睇落去，大家都似层层啊。 我觉得写咗嗰阵写错咗。 嗱 ，game 就系咁啦， 根本上个个啲提示一样嘅。 呢一 round 有冇人想估究竟边个先至系嗰个嘅提示王？ 我觉得今次初阶版嚟嘅， 估唔估到？ 简单啲嘅、 嗯，我估到啦，已经 你估到 系啦，我有啲 idea 啦，讲噶啦噃， 你讲啊。 我觉得阿莫系阿莫系提示嚟嘅。 其实我都觉得， 即系我系假人， 唔系啦， 即系我系唔知嘅。 佢咧系未入狱嘅，所有嘢都系， 系 喺个面嘅，通常都。第二可以系好多人噶嘛， 但系你哋冇谂过，其实我拍过戏噶。 你拍过戏噶？ 咁当然啦， 哇！你要搬出嚟，我拍过戏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 你知唔知？如果你拣 寻常噶， 你拣佢拍过戏，我你拣我拣我，我拍过台噶，你知唔知啊？ 系。咁跟住阿的神咧，的神，你觉得我似唔似啊？ 我你问我，我觉得你似咯， 真系又系， 大家都觉得你好似、啊。 所以而家我哋基本上拣莫莉嘅话咧，就举手啦。 觉 得莫莉就系嗰个嘅， 好，阿乐举埋。 嗱，四个人，三个都举啦， 冇计啦。嗱，听下阿莫有啲咩说法啦。你咩说法想同我哋讲啊？ 唉，人情冷暖。枉我对你三个咁好，但系竟然你哋三个而家咁样污蔑我， 我觉得我冤枉。 哇，咁我几可肯定系佢啦。佢讲咗咁大抽嘢，根本就冇讲过自己系迷阵，虚到咁样样啊！ 啊，我而家系咪要讲我自己系咪真噶？ 好啦，你究竟系唔系就系嗰个替死王啊？ 你真系误会我啊！ 吓、 啊，我唔系啊！ 究竟边个？ 咁定系个根本个提示王其实都系提示得唔好咧？都是等于一个答案呢， 是啊，所以我就说基本上每一个人应该都有那个同一个答案。 我们可不可以估多次的，如果现在我们估错了，可不可以揭晓这个真正的身份？不行， 我们现在有 round 2,那个即是提示王呢，可以再来到一 round 的。 不如这样啦，算啦，我觉得我自己的气压不到你的。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真系噶，你真系唔知道啊！ 我唔知道啊！ 但系你嘅拍，你真系做戏做得好。 但系佢好坚持到底啊！做到最后一秒啊！好嘅。 咁我想问一下个底系咩啊？即系而家可以 睇啦嘛。真正嘅答案系咩？ 我哋预备一齐讲咯。 1、2、3， 刘德华。 你唔知噶？ 你系咩啊？ 你哥系咩啊？ 你系咩底啊？你系咩底啊？ 你开咗先。 我嗰个系继续吹咯。 吓？ 你嗰个系咩底啊？ 继续吹系咩啊？你嗰张系咩嚟噶？ 其实我是知道的。 吓 吓，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话俾人知你系 咩？唔识玩嘛？啱第弯啦，啱唔识玩啦，而家赖皮啦。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错误示范。嗱，咁我哋而家知道点样玩咯？ 去首歌翻嚟再玩。 系啦，去首歌翻嚟之后，我哋慢慢玩。 Waking up next to you every morning. How do we get this far? You came without a warning. And in the nighttime, you tell me your whole life. You and me get too real, but all I feel is alright. My heart's a secret. I think I'm coming alive, yeah. I think I'm coming alive with you. Tell me you keep it. I think I'm coming alive. 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的纸是写着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的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的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的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清楚了吗？ 清 楚啦！ 我冇谂过，原来最气质嗰个冯迪生。 系啊，我都话拍过台噶啦，你又唔信？ 拍台原来劲过拍戏嘅系。 我拍过噶。 佢哋窒喎。 系啊，窒啊！喂嗱，我哋而家啱啱已经识玩第 round 啦 ，OK？ 唔紧要嘅。 讲啲真实说话，我哋都话讲大话噶啦。 冇问题，我哋而家嚟 round two 啦。 好啊， 好，收纸仔先。 好，收晒先啊。 好。派紙仔 ，sorry， 講錯咗。 嚇、 哦，派嘅係 ，OK， 收都唔緊要嘅。 好，講就講緊張嘛。 咁啊，師傅派緊紙仔啦。 好啊，派紙仔啦。 聽到佢聲啊，我哋真係好公正啊，我揾 冇偷睇啊嚇， 揾嘢包住嘅。 Round two。 Round two. 好，嗱，我哋攞咗啦。咁啊，我先啦，一系好唔 好啊？ 呢一个系基本上每一个人人生入边都用过无限次嘅。又系攞提示啊嘛？点玩啊？你铺铺 有做 戏 啦？ 唔 系，我谂紧嗱，呢一样嘢系 点咧？ 三年前啲人系觉得其中一样不可或缺嘅嘢嚟嘅。三至六年前啦。 咁而家咧， 系 而家咧，而家啲人系点啊？ 讲一样嘅，做咩？ 系啊， 你识唔识玩噶？ 唔系好奇啫，呢个系。好，师培点啊？ 仲为你乜都唔知，仲想 同我 聊。 师培啊，我师培吓。 细个嘅时候咧，同妈咪一齐出街系会带呢一样嘢嘅。 嗯，好。嗯，我 师培呢样嘢。 我觉得 将嗰个时候先再啦，我都话三年前啦， 拉到我未出世噶。 系，我觉得无论三年前同埋三年后，甚至现在都好啦，呢样嘢都系我不可或缺。 我唔使玩第二 round，我 都 估到啊。 咁空虚嘅你讲嘢， 你哋会估错 嘅， 真系。真系唔系咁，真系我真系不可或缺嘅呢样嘢。嗱，你哋会后悔，一定会后悔。 今铺仲唔系我？ 系咯， 我系攞提示嗰个啦，但系我讲得咁衰。 算啦，我哋不如咁啦。既然我哋都知道人选啦，我哋再谂。咁多个 你哋信我啦，玩落去啦。 我哋玩埋呢一 round 啦，我哋玩埋呢、這个。我嘅提示咧就系呢一个嘢咧系好多唔同嘅形态噶。 好，阿莫 到我啊， 系 呢一样嘢咧喺海嗰度，你会冇谂过原来有咁多噶？ 呢一样嘢咧， 我唔讲呢个仲好，一讲佢更加惊。阿乐系冇惊， 我唔惊，一啲都唔惊，真系吓。阿师傅点啊？ 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可以用水清洗完之后就好干净噶啦。 嗯，冇错。咁呢样嘢咧，其实同环保系扯上好大关系嘅。 好， 好。 呢一 round 我讲先。阿乐系假嘅， 错。你哋真系会后悔。 好，到我估，我都估。阿乐你是假的 我是真的 阿乐仲不是你 我反而我会估师培 为什么呢 看看是是 但是没选没得选因为我三个都是选你一个 好啊 他都可以有这个 机会嘛你可以讲一下 我真的是真的即是除非都说了出题的人呢出错了他不是他的提示是没有问号的那我就真的是假了但我睇住呢樣嘢咧，係同你哋講嘅嘢係好 match 嘅，其實係，即係阿莫講嘅，我反而覺得阿莫係假咯，即係我覺得阿莫咩三年前不可或缺，三年後而家又唔知點解可以用翻， 係喎，佢講咗我咁樣睇喎， 我真係完全唔諗唔明喎， 佢又拍過戲， 係咯，你都拍過台啊，好犀利，的神， 係咯，你講曬之前你話師培喎，而家 就我而家忽然間覺得真係你嗰個三年前三年後真係好懷疑呢樣嘢係， 嗱，即係頭先第一 part 嘅時候我已經辯護過一次啦。即大家知道我的戏去到几高啦， 好高噶啦都。 系啦，专业级啊。系啦，既然头先阿乐咧都有讲过话师培都有嫌疑，不如师培你又解释下究竟系咪你？ 咁咧其实我觉得好简单，你就会知道究竟我系真定假。因为如果我讲大话嘅话，的神好熟我啦吓。讲大话我有样睇噶嘛。 系啊，佢讲大话会漏口眨眼噶。 系啊， 好得意啊！ 我有一下都觉得似系佢啊。头先阿乐讲完之后，我有少少以为佢噶。 点解啊？ 我更加以为，我更加觉得系阿莫啦。而家 唔系，讲讲下，我觉得好似阿莫。 真系阿莫你， 真系 信我啦。 喂，阿莫，不如你辩护一下啦，俾个机会你还掂试啫嘛。 想辩护？ 你咧。 因为其实头先已经辩护过一次啦，点知我仲知？ 唔同题嚟噶噃。 咪头先你唔识玩嘛？ 喂，唔系啊， 而家你识玩啊嘛？ 你哋而家搞到我自己真系 知。会唔会你真系扮得好好咧？今次 嗱，好啦，系咪要起啊嘛？ 起咗啦， 系咩？ 起咗， 好好听添啊！呢个音乐，你讲得噶啦。 我话俾你听啦。 吓， 咪又系我， 都话噶啦，做咩要冤枉我？ 系啦，我个人真系咁虚伪。其实你知唔知我真系好诚恳？我用个心出嚟同你哋成为朋友，你哋攞嚟当狗吠。 佢攞个心出嚟呃我哋，原 来你哋有冇理过？我会心痛同埋伤心噶。 咁但系最后究竟 嗱，我上次我就唔识玩啦，今次我识玩，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唔系我咧。 真系唔系嘛？ 真系、啊、 你冇得人同我讲，其实我讲阿笑嘅， 真系唔系我啊！ 咁究竟我哋呢一 round 呢个黑仔王 系边个咧？ 真系唔系我咯， 真系唔系， 真系唔系阿乐咯， 的神， 我系。 我都真的觉得的神， 我个底是水樽 喎。喂， 我个底都是水樽 喎。我个底是 好嘢， 可以拎出家用的 咁明显嗰啲， 系咯系咯。 就喺下次 呢个提示根本就已经系答案。 边个啊？邱国成开噶呢题？ 唔系咯， 炒邱国成去啦。 唉，冇用噶佢。 唉，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今次啲题咧系有两个人出嘅，咁我就唔特别讲系边个啦。 等佢后援死得啦。今次我哋就玩咗呢个 game 啦，其实下个礼拜啦，即系都想同听众们咧都一齐参与下嘅，咁所以下个礼拜如果有兴趣嘅话，就打电话俾我哋啦。 冇错，咁啊留意住我哋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将会有一啲嘅新嘅题目同大家玩下嘅， 好期待啊！到时记住紧贴住我哋寻常试认真做，打电话嚟啊！ 系啊，放心啦，咁好玩，应该会继续玩落去噶啦。 咁我哋而家系咪讲拜拜啦？ 系咯，唔系仲有阿师培讲嘢嘅， 你 想唔想听啊？ 咪师培之后讲拜拜， 师培之后先讲拜拜啦。 我哋而家讲定先，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哇，火嘢嚟啊！ 唔系、啊，咦，你系？ 我认真啊！你啊， 我就系师火嘢嚟。 培每星期用私火秘技助你勇闯爱情难关，齐齐提升啊！今日讲下点样喺第一次见面已经令佢留下深刻印象。喺一啲新 join 嘅团体聚会或者系饭局当中，相信你都想有人注意到你噶嘛，唔想自己企埋一边咁惨。尤其是见到你目标嘅时候啊！心理学家话要令到佢喺一大堆人当中对你留下最深刻嘅印象。揀坐在他右上角啦，即是墙的右上角。嗱，咁好像驱魔人咁跳到上墙，好难记得你嘅。不过我就做唔到啦，所以都系落翻地啦。坐在他对面的右边啊，何解？心理学家威尔森就做了一个实验，在陈列架上面有四对品质相同的物，以相同距离摆放。最后有四成的人都会选最右边的，因为人看字的时候习惯由左边到右边，最后停留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呢就会因为身近效应而特别容易记住，所以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可以早点到选个好位，令他印象最深刻。那如果他坐在边边呢都得，你坐主席位，研究说90度亦都是很啱倾偈的角度。除了坐位，凳凳凳凳都好重要噶，就好似在黑暗中，啲人会被光吸引同跟住光走，光亦都代表希望啦、出口，所以人系好难抵抗光嘅吸引力。咁点样可以成为光明？你可以买通间餐厅，俾个 spotlight 为你，或者简单啲，带啲有咁闪得咁闪嘅饰物咯。除此之外，用你阳光嘅笑容撑一撑佢都得。得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出影世的琴。 在巴西，三干杯，空气中夹着果糖，三干杯，浴缸开放的饼干，三干杯，心机把最高峰航，某人人巴西吹我出个金色。 Ladies and gentlemen, attention please。 记着他是你左右臂。我们风格多么精彩 Let's go!